怎么样才能治一治和珅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呢？最后刘墉把贾武给找来了。贾武在江湖上那是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劫富济贫，而且是最大的骗子，他设的骗局一般人戳穿不了，但是呢他骗的钱也全都分给老百姓。有一次这贾武单身进京，突患重病了，倒在路旁不省人事，正好刘墉上朝，他上朝早啊，看见了，哎，赶紧命人抬回府中给贾武治病，贾武这才免去了一场灾难。他还真不忘救命之恩，江湖人物讲义气，每年必来看刘墉一次，此时呢正在府中。贾武啊听说刘大人召唤，急忙来到刘墉的书房。这刘大人何时相召啊？请明示。刘墉叹了一口气，就把和珅啊怎样炫耀自己的事儿都告诉了贾武，最后问贾武有什么办法制止和珅。贾武干这种事儿啊是行家里手啊，不费脑筋就有绝招，对着刘大人耳语了一番。刘墉一听，好啊，就这么办。呼，和珅呢正在府中啊，洋洋得意，满脸笑容，迎接各路的官员啊，收贺礼呢。忽听门外说：“圣旨到！”哎呦，大家伙一听，好啊，这是皇上又给您送东西来了。大家伙哗出来接旨，一个太监哎溜达进来，和珅接旨。和珅跪地下后旨，太监说了啊。查和珅督办兰州军务，总兵突亲宝阵亡，和珅是逆不上奏，于边事多有掩饰，自念前功不予深究啊，特收回前次的红宝石鼎以示伯承，钦此。那意思我收回来啊，收回那鼎带来以示惩罚了。和珅一听赶紧跪地下谢恩。谢什么恩？对了，惩罚你也得谢恩呐。哎，把这宝石顶子摘下来又递给太监，太监把这宝石顶子拿走了，和珅瘫痪到那儿了。宾客们一瞧别跟着裹乱了，纷纷告辞而别。哎，几个太监把和珅扶上床，和珅躺在床上还嘀咕呢，皇上怎么了，这是让我下不了台。这会儿门外又传旨，和珅接旨。和珅赶紧抱病来到大厅，可这次太监呢语言和蔼，说皇上听说中堂患病，特送补药，请安心休养。没过一会儿又来了太监了，而且带着御医为和珅看病。喝这么几个回合，和珅都不明白怎么回事，是福是祸呀。晚上和珅总算睡个安稳觉，到第二天早朝了，乾隆一瞧和珅没带那御赐的红宝石顶子，哎，和爱卿，你怎么不带着红宝石顶带呀？和珅一惊，皇上，您不是下令给追回去了吗？啊？皇上一听，朕什么时候下令收回过你的红宝石顶带呀？和珅一瞧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您怎么能不知道？乾隆一听，这是遇见骗子了，赶紧给我查，吏部、礼部、军机处哪儿都不知道啊，查来查去，可没有着落。和珅怀疑是刘墉所为，但是没有证据呀，也只得作罢了。哎，刚才这就是民间传说这红宝石案，当然这个也很不合情理啊，刘墉这么大官怎么可能办这种事儿呢？啊，一旦查出来这就抄家灭门之罪，你假传圣旨啊。再者这再著名的骗子他能够骗到和珅头上吗？这么骗啊，立刻就找一太监来找护卫，假传说是这皇上传旨，这都不可能的事儿，但是民间传说嘛，咱们就不用啊这深究它的合理性，只不过呢是老百姓出于对刘墉的爱戴，对和珅这个贪官的切齿痛恨编出来的。那么顶戴呢，赐也不是说让你戴着，往往都是供到家里啊，皇上一讲，哎，我赐你东西你怎么没戴呀，也没有这样的。好，咱们就说到这儿了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 寺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奔老龙王来。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徐徐道来，话北京，传奇故事最动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咱们刚才说了一个民间传说，下边呢咱们听听我的单口相声。这是传统相声君臣斗智，今天是第23回官复原职的下半部分。一听里边啊不说话了，心想你们甭聊了，我也甭等了。这叫弹奏一声，就是告诉里边外边有人来了啊。撩帘子进朝房，俩太监一瞧刘墉来了，赶紧请安。哎，给中堂请安。哎，给中堂请安。别中堂了啊，我已经没官了。那个往上给我回一声吧。哎，中堂，我跟您说呀，那银子呀那是那个要刘墉啊赶紧拿话拦他。为什么？这事儿得装不知道啊，一知道麻烦了。太监一听，哦，这么大中堂门口听贼话啊，别说呀，再者说你这事儿你要说出来是吧，你也有后果呀。您呀别跟我回，跟皇上回呀。啊，我来看亲戚来了，没事串门瞧大哥来了，赶紧跟我大哥说去。嘿，太监一听，好，上金銮殿串门，哼，怎么给您往上回奏啊，这奴才我不敢说呀。刘墉为什么开这玩笑，这地儿得说清楚了，就为了这刚才太监呀要跟他说实话这劲儿，要不这地儿生死攸关，刘墉还能开玩笑吗？对不对？刘墉一瞧啊，被刚才那茬岔乎过去了，得了，你就说呀，草民刘墉求见。哎，太监来到金銮殿，朝上大公启奏万岁，有草民刘墉求见，现在朝房候旨。乾隆那儿等的正烦得慌呢，一听，回来了，可不是送银子的回来了，收银子的回来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罗锅来呀，准备好事儿，我不见。又一想，不行啊，撒网也跟和珅上他那儿送银子，到这会儿还不回来，可刘墉来了，这是不是银子数出了问题了？皇上心里有鬼啊！我让他上殿，我先问问得了。选刘墉随旨上殿。刘墉啊，来到金銮殿，跪倒磕头，口称万岁在上，草民刘墉见驾。哎，不能说中堂了，不能说微臣了，草民刘墉见驾。刘墉，三位王爷跟和珅呢？怎么还不回来呀？ 啊，是，哈哈，是万岁，哈，他们一时半会儿的回不来。 怎么会回不来呀？ 啊，他们那个都在我们家呀，喝酒呢。 啊！皇上一听这个气呀，什么节骨眼儿你喝酒？你们干什么去了啊？我在这儿等你们交旨，你们喝上了，他哪知道啊？让张成给锁起来了。 乾隆说：“他们喝酒，你不陪着，你上我这儿干嘛来了？” 啊，是，我就想问问啊，万岁爷呀，您赏给我多少银子呀？ 赏你多少啊？朕赏你四，刚要说4万两，皇上没说过瞎话啊。一琢磨不对，旨意上写3万啊。赶紧改嘴了，赏你3万两。刘墉心说：“皇上您什么毛病啊？这是什么叫3万两啊？” 哼哼，看来朝房里俩太监说的一点也不假，这个银子呀，这是要脑袋的。我呢，得把这事儿挑开了说破了。 万岁，您乃一朝人王地主，为何说谎啊？ 乾隆本来心里嘀咕着呢，为什么银子数上这亏着心呢？ 一听刘墉一问，还真有点含糊。不过呢，他是假作镇静 啊。大胆，朕何时说过谎话呀？您现在就说着呢。什么叫3万两啊？ 您赏的就是4万 啊？是你怎么知道的？ 刘墉一听，我怎么知道的？和珅都告诉我了。 皇上一听，嘿， 这个和珅呐，你是哪头的呀？你是，不是？他怎么说的呀？刘墉一瞧，皇上入了套了，一琢磨，好，我再编两句，我再拱拱火，把你实话一挤的出来呢，四万银子全归我。哎，你看刘墉还会赶折呢，哎，是。刚才我们不是喝酒吗？和珅呢，悄悄啊，就把我叫到一边去了，说：“哎，你知道万岁爷赏你多少银子吗？”我说：“不是三万两吗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这银子里头啊有毛病，明三暗四，纸衣上写着三万，实际上呢是四万，这叫栽赃一万。明儿等你出城的时候呢，皇上派人把你截住，一查好多一万银子，哪来的？你说不上来呀、啊，这叫贪赃过万，把你可就给杀了。”我一听，哎呦，坏了！我说那这银子我不要了。和珅一听，不要，皇上赏的，你敢不要？这是抗旨不尊呢、啊，你这脑袋还得搬家呀！我说，哎呦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和珅就说了。说你呀、啊、也别为难，咱们同殿称臣这么些年了，是不是平时有点小磕碰的，有点小别扭，算不了什么事儿。可人命关天，我能看着你死吗？对不对？我呀就想了个主意，你呢把银子先收了，就按着三万收，实际上呢是四万，多一万怎么办呀？等待会儿我们走了啊，你把多这一万银子数出来呢，哎，你呀送到我的府里去，送到我们家去。哎，送到我们家就有什么好处？我先替你存着，那么等事情过后呢，哎，我再想办法把这银子呀给你送到山东去。你看这主意怎么样？万岁，您想想，人家和珅帮我这么大的忙，救我不死，我能还要他这一万银子吗？所以这银子呢我就得白送给他。可说实话，万岁，真送给他呀我还舍不得。不是我舍不得，我替您舍不得，因为这银子不是我的，是万岁爷您的。所以呢我特地来到金銮殿，我问问您，这一万银子您是给他呀还是给我呀？皇上一听，呵，嘎嘣嘣咬的啊，牙都咬碎了。和珅呐，你两头吃啊，和珅啊，两头出主意，当件买好啊，你是枉费心机。哼，刘墉，你问什么呀？四万银子都是你的，谢主罗汉。不是你这怎么这恩谢这么急呀、啊？啊，是我怕您反悔，我反悔不了。刚才你就应该谢恩，不是刚才那银子不够数哦，凑数来了。呵，皇上一听，真行，皇上啊这有点脸红。为什么呢？您那么大皇上金口玉言啊，说瞎话人给逮住了，那皇上得脸红啊，这寒碜呢。他呢就想说两句啊，挽回找找面子。刘墉，这回啊我告诉你，不赖朕当我生气，你太不给我面子了啊！当着那满朝文武这么些人，你参我啊？有参皇上的吗？对不对？刘墉说：“不是我想参您，他我也不愿意参您。您是有道明君，怎么能参您呢？他有人挤得着我，让参您呢？谁能挤得你参我呀？不是，他有这么回事儿。这不今儿上朝吗？啊，我来晚了一会儿。”那个何中堂就说了，你今儿参文明儿参武，今儿来晚了，准在家写折子片呢，准着憋着参谁呀？我说我身为御史言官，我执法无私，谁犯错我就参谁。乾隆一听，你这话说的没错啊，那问题是你怎么就参到我头上来了呢？是啊，何中堂就说了，说现在有一个人呢偷坟掘墓，我就怕你不敢参。我就说谁呀？他就说了，就是当今万岁您，说您呢偷坟掘墓，你要敢参啊我就拜您为师啊，您要不敢参呢你拜我为师。 万岁您想啊，人有脸树有皮呀、啊，当着文武百官，他这么一将我，那我能磕头拜他为师吗？那我就只能挤得的我没办法了，是不是？我这才参的您呢。您说皇上能不恨和珅吗？哦，拿我打赌，你中间挣钱，呵，刘墉，刘墉，你是聪明一世啊，你糊涂一时啊，嗯、啊，和珅挤得你，让你参我，那你就参了，对不对？你要不参我，你的中堂能丢吗？啊，你爸爸入阁就是中堂，你入阁又是中堂，辈儿辈儿都是中堂，你们家就跟那铁帽子中堂似的。西直罗恩，皇上一愣啊，一看刘墉还那磕头呢，不是你这又谢什么恩呢？万岁，您不是封我铁帽子中堂吗？我皇上心说，我多怎么封来着？你真把我参美了啊！刘墉啊，愣没容皇上再说话，一伸手本儿，把帽子就拿过来了。咱前面可说了啊，您可注意，刘墉的帽子压的龙书案可是倒着搁着的，铃子冲前，他把帽子拿过来，本儿就这么戴上了。皇上心说，你手倒快啊，把帽子抢回去了。盒子可铃子冲前跟这儿支棱着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嗯，皇上又可气呀、啊、又可乐，顺嘴就说了，哎呀刘墉啊，你把帽子转过来，那不才算官复原职呢吗？谢主隆恩。不是，你又谢什么恩呢？刘墉本儿把帽子一转，您让我官复原职啊。皇上一瞧，得这官啊又让他讹回去了。 音阶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。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刚才啊，咱们听了一段我为咱们节目独家首播奉献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的第23回《官复原职》，还希望您呢多提宝贵意见。下边呢就到了北京小曲这个单元了。今天呀、啊、咱们继续来听听蒲淑铭先生根据宋人的词编写而成的插曲。那么今天呢咱们来听一段《画堂春》。这《画堂春》是词牌名，作者是宋代的赵鼎。那么词句是很文雅的。后来呢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50年代，蒲淑铭先生啊，他是蒲字的嘛，是溥仪的叔辈兄弟呀、啊、救王孙嘛。哎，是他呢根据这个赵鼎这个词改编成的清代的这个插曲儿，把词句稍微的改动一下，依然的是那么的文雅，但是呢合乎插曲的格律，唱出来是非常的好听。那么最后呢就为各位送上本人演唱的插曲儿《画堂春》，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，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这里是徐徐道来话北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是北京时间20点整。 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